哎， 太香了、 哎！我是什么？因为有时候特别忙，没时间吧，就是哎，干脆吃罐方便面啊、哎！方便面呢，没有什么营养， 嗯， 所以里边呢，有时候我经常搁点小青菜呀、 嗯， 然后把这崴出来，搁一勺子这个金头巴脑的罐头，然后那个汤汁呢，融在那个方便面那个汤汁里边，然后呢，再嚼着这个连肉带筋的这个牛肉，哎呦，真的是香哎！ 方便面， 嗯， 买了多少包红烧牛肉面？您吃了几块红烧牛肉？ 看不见， 对吧？ 一点牛心儿， 对呀、啊。这正儿八经的，您看到牛肉块煮了一碗面，您放进去，您要再那什么点，您就直接呀、啊、拿那一罐里边，因为那里边的汤煮面加肉一起煮， 对， 但是那里边因为汤汁很少，它肉很多嘛， 嗯、 就是煮不到一袋面，您还得再加水一块那么煮。煮完之后出锅的时候稍微撒那么点香葱花， 嗯， 稍微撒点那么胡椒粉的末， 嘿， 喜欢吃点味儿，稍微点一点那种香醋， 嗯， 出来之后， 嗯。 火锅没死， 我这口水流下来了啊！好，那今天呢，这么好吃的金头巴脑的这个罐头哈， 嗯嗯， 一个是500克，一斤一大罐， 一斤大罐， 给大家一共10大罐啊、嗯。那么市场价呢，咱就甭说了，真的挺贵的、啊， 是的， 这个6-700块钱、嗯。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整个这个组合下来，10大罐，每罐1斤500克啊，那么290斤， 290， 合一罐也就是20几块钱， 20块钱， 所以呢，真的性价比特别高、啊。 对， 所以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看见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反映出来呢都是多组订购哈。 对， 多组订购没关系，我们的这个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 是的， 所以呢非常方便。当然了，这个电话呢打的也是非常劲爆哈。如果呢您这个等不及了，您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北广生活时间，上公众号直接用微信来进行订购也是没问题的啊。其实呢，你说这个下半年各种的节日假日特别多哈，然后大家出玩的机会呢也是非常的多、 嗯、啊。 那平时呢可能工作也非常的忙、 嗯， 那像这些呢都适合大家多订点，比如说平时忙了，咱就甭去颠仨炒俩了哈、啊。然后把这个罐头一打开，你再稍微加工一下，各种菜肴就出来了哈、啊。 是。 另外你要出去玩的话呢，也别老三样是吧？这个面包、香肠、方便面什么的，咱们呢，哎，这个打一罐，因为它是那种 计时罐的，对对对， 铁罐 计时一开，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啊！这个肯定得到大家的欢迎。 对， 啊、 而且我觉得呢，家里应该备点， 对，备点， 老家家里也备点。为什么、嗯？说实话，现在啊，烟熏火燎的炒菜啊，谁都不愿意。 是，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您说真的，家里他炖个牛肉，这兴师动众，这是一大 事，太麻烦。 您不如直接放好了，您家里回来之后晚上随便扒了个青菜。拿上锅去，然后蒸完米饭，您开这么一罐牛肉，这里边所有的营养都有了，全家可以吃一顿，美美的吃一顿。 嗯， 您去外边要这么一盘，我说我要金头巴脑牛肉，现在没有60到70块钱，一般的餐厅都拿不下来吧？ 是是， 对吧？这一罐平均还不到30块钱、 嗯， 里边给您炖好牛肉，正好全家人一家三口晚上一顿饭的量，或者老人说我直接来吃，您拿这牛肉汤，您愿意完了之后再咕噜点土豆、 嗯， 对吧？土豆牛肉一咕噜还可以吃，这两天拌饭也都可以吃。然后呢，土豆牛肉汤咕噜完之后，您再放点。那个现在有那种即食咖喱放进去，又是一顿饭拌着米饭吃，老人小孩怎么吃法都行，因为它本身味儿入好了，您在后边再怎么调味儿都可以调得进来，配点青菜就是一顿简单的饭了。自己家里炖牛肉啊，炖鱼，不到周六周日放假，根本没那功夫，晚上回家都累得跟三孙子似的。咱们自己说的糙话啊，哪有那功夫再炖牛肉啊？但是晚上您又得吃得精致一点，别吃那么多脂肪的东西，吃点牛肉，青菜，来一份小米饭，老人也吃得好，自己也吃得好，给家里尝。 关键是味道。保证哈、 嗯， 而且要吃牛肉啊，咱们就讲究吃金头巴脑 哈。对， 这一大罐啊，真的，一斤一大罐、 哎、 那着吃是吧？啊，所以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嗯，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订点啊。 是的， 其实无论是请客还是送礼， 嗯， 比如说你请客的时候，你自己在弄啊、炖啊，特别麻烦。 是， 其实你开一罐，搁在那个盘子上哈、啊。 对， 拿上去还真不知道是罐头还是你自己炖的。 是的， 那味儿也对，然后那样儿也好， 你自己都没。那文火您炖不了2个小时，没有那么烂货， 没错。然后你送人的话，其实甭送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你送点这种大罐的罐头，人家什么时候想吃啪一开想起你了，多好啊。 北京人讲究是 讲究吃、 哎嗯、这得是自己的劲儿的人 没错 才送着好的呢、啊、 是。所以呢，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这个产品呢、啊、真的是

非常好， 嗯， 大家公认，中国人都知道嘛，我想啊、 嗯， 就跟大家说，开了一瓶，因为很珍惜嘛，嗯、我就开了一瓶，开了一瓶，撕开里边那包装，你闻那个味儿， 嗯， 它就不一样， 对， 是那种真的自然的醇香，完全没有一些人工什么添加这个味道，这里边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嗯、就是采下枸杞果放在戈壁的那个大戈新疆大戈壁上，太阳一晒，晒得干干的透透的，一封袋一装瓶。对吧？ 而且它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啊、嗯？您在外边可能买这个黑枸杞，它有可能带梗儿， 嗯， 但是今天您打开收到以后打开，我们都把梗儿剪得特别特别小， 嗯， 就是为了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得到黑枸杞野生的，得到其中的营养，得到货真价实的花青素。 别等着了， 别 抢那前三十位去吧。 前三十位啊，199能带走六罐的野生黑枸杞。 嗯，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九月中下旬集中采摘，在金色的阳光下经历半个多月的去皮晾晒，今年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终于来了。昨天到货，我们几个主持人呢就瓜分了几百袋。 是啊，等待一年的新鲜美味，醇香酥脆，是时候为家人换吃今年的新货了。 嗯， 作为一道美味又健康的零食，很多家庭啊都有常备核桃的习惯。 对， 但好多便宜买到的核桃外壳坚硬，这老公不在家根本打不开呀、 是的，还有老人，你像我大姨啊，自己一个人生活、 嗯、 想吃核桃呢敲不开，这视力还不好、 哦嗯、 这小碎壳啊经常吃进嘴里，所以呢就买点核桃粉核桃饮料，虽然也冠以核桃的名号啊、 嗯、 但是呢这些产品啊在含量和价值上呢相比核桃却打了不少的折扣、 嗯、 而现在纸皮核桃的出现刷新了核桃的吃法，剥壳取仁从此变成了一件简单的小事儿。 嗯，纸皮核桃因皮薄如纸一曲整人而得名，又名路人核桃，双手一捏，白胖的大果仁就露出来了。 对， 果仁饱满，醇香甘甜，营养价值极高，是全家每个人一年到头都需要的健康零食。 是的，而今天2018年的新品纸皮核桃上市，给您意想不到的惊喜优惠。此刻抓住5分钟的抢购时间，拨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一箱5斤装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只要199块钱。 嗯， 熟悉的朋友一定知道，去年呢我们一袋400克，四袋就是199了。 是， 今年呢是加量不加价，整整5斤啊，只要199。 是的，因为价格太低了，我们今天会严格卡住时间，只有10分钟，所以您赶紧先记下来，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本次抢先推出的这批核桃来自新疆阿克苏原产地核桃农场，更新鲜更健康，每家每户必备，全市是送货上门，价格再说一遍是199块钱5斤装，非常的超值，而且送到家您就知道了，这个核桃的品质特别好，不会穿插一些不好的坏果啊、嗯、不会以次充好，都是一级果。 哎，对的，没错啊，400-07-106-108，400-07-106-108刚一爆出去、 嗯、 就已经满线了。 嗯， 手机尾号是0518的胡小姐订购了2组，说价格便宜，185纸皮核桃自己是最爱的。还有3684的张阿姨订购2组，说看手机上讲老年人要多喝豆浆，这每天呢自己打豆浆放几颗核桃红枣黄豆，口感呢相当好。 嗯， 还有0848的朋友订购了2组，说电话真难打，赶紧抢2组先吃着。 嗯，不好意思啊，新品上市本来就靠抢，今天的活动还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所以机会是非常难得。 嗯、对， 电话 战线，您只能耐心重播。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您记住了，是一箱5斤重，只在新品上市阶段，只在今天。4007106108，4007106108。 0044的朋友说呢，寒露到了，是时候该翻出芝麻、核桃、莲藕、百合，开始养生了。 啊， 菜市场买的核桃呢，看着便宜，但是没内容，买的都是空壳，有一半啊打开都是坏的。9559的林先生说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吃核桃，老年人每天吃几颗挺好的，以形补形嘛。还有7321的朋友订购了5组，说是跟朋友一起订的，去年就吃的是我们家的核桃，好吃，今年啊就在等着呢。 嗯，好了，提醒各位啊，4007106108，4007106108。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了，各位抓住机会，这核桃啊虽然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是很多家庭当中中老年朋友啊，包括小朋友啊特别喜欢吃的东西，而且它非常有营养啊，被叫做长寿果。而且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俗语当中，比如说啊以形补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常吃这个核桃，哎，对身体好，这样的一些俗语。所以呢，希望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199块钱，带走的是5斤重的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 是的，每天吃2颗核桃呢，不管是学习用脑的孩子，还是记忆力下降的、好忘事的老人，都适合。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新品上市，最好的185纸皮核桃，亲民的超值底价来享受。您机会错过，真的太可惜了。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一箱5斤，每一颗都是颗粒饱满的精品。最后的1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9658的吴先生也说，之前呢陪老婆买过核桃油，哇，好几百块钱一小瓶啊。 对， 记得营业员说原料就是新疆最好的185纸皮核桃。4417的一位刘阿姨说，我家核桃是不断呢，当零食打豆浆都用，平时呢买普通的核桃也得40-50块钱一斤呢。今天来尝个鲜，吃吃新疆的185核桃。 订单还在刷新当中啊，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一分钟了。正宗的新疆185纸皮核桃今年是刚刚上市，全部简化包装，降低成本，只为带来更低的价格。 对， 199元一箱5斤，直发到您的手里。每一颗啊都是辛苦的当地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每一颗都是果仁饱满，满口生香，营养非常丰富。每百克蛋白质高达15到20克，含有人体必需的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的维生素。每一颗都有一个身份证，就是新疆正宗的185核桃。您做零食啊，一捏就开，打豆浆呢是营养升级，做馒头点心老少皆宜。刚刚上市，直采到家，最后的30秒钟，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一箱5斤，相当于市面上300-400克的这个核桃6-7袋啊，一共才199元。但是今天本次直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您吃得好，还请推荐亲戚朋友给我们做做宣传。好了，留下时间给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介绍糖尿病肾病的一些临床症状。其实中医呢对于糖尿病蛋白尿的这个发病机制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认识。因为他认为啊在糖尿病气阴两虚的基础上发展成这个蛋白尿。久病了就必须久虚，久病了就涉及肾脾肾脾。如果肾脾两虚的话，中医就认为啊就这个蛋白尿就发生了，它是归于精气下泄的范畴。现在所说的蛋白是构成我们人体维持生命的物质基础。所以祖国医学我们中医啊认为精气清气还有微精的概念是相似的。那么因为它都脾气虚肾气虚而造成的。第二个就正虚而言呢主要是指着气血阴阳之亏损和脏器功能的不调，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所带来的这个蛋白尿的形成。还有呢就是正气虚而还有就是呢邪实而言，它是正虚邪实，最主要的是有湿热啊风邪啊还有淤血。所以中医呢就认为蛋白尿的发生跟外邪侵袭和脾肾亏损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的蛋白尿的患者啊常常跟脾气虚弱有着关系，因而蛋白尿的发生机制跟脾气亏损生清奢精没有这个能力这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认为是肾气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就说的很明显了，就因为你这个肾气啊和脾气他们是同源的，跟肝气啊都是同样的质的，那有这些的亏损和不足就是引起了这个糖尿病的蛋白尿。而这个糖尿病的蛋白尿出了它是主要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之外，而且呢这个糖尿病还有糖尿病肾病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水肿。早期糖尿病肾病的人一般没有水肿，少数的患者呢因为血浆蛋白的降低可以轻度的水肿。但是当24小时的蛋白尿超过3克的时候，那水肿就出现了，而且是明显的全身的。我们给大家讲过这个糖尿病性患者出现的水肿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它就是对于糖尿病本身认识不足，糖尿病长期控制的不理想，没有坚持治疗，大量的蛋白就流失了。24小时出现3克的这个蛋白以后就反反复复的水肿，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但是呢有很多的患者啊在治疗的过程中啊这个水肿消退了，比如比较年轻啊病转呐、用药也得当啊，然后水肿消退了就自己认为已经痊愈了好了。对于控制奢盐呢蛋白的这个摄入量要非常注意啊，血糖还要继续的往下控制啊，血压也要控制啊，这些就不加限制了，特别是吃盐的问题多了，这样就使得水肿也反反复复的发生。而且糖尿病患者非常容易感染， 经常的呢是上呼吸道感染导致水肿的反反复复。我们给大家讲过，感染以后呢，胰岛素的需要量就增多，增多的情况下抗生素也用得多，然后呢血糖也不容易控制，因为它消耗的胰岛素更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呢，就使得糖尿病病人控制血糖不佳，也是引起反反复复水肿的原因。我们知道糖尿病肾病的水肿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全身肿，但是它的特点呢是许多的水肿呢先从眼部开始，主要是眼睑，有的人呢就早晨一起来眼睛都封住了，就整个都肿了，因为这个地方啊它这个非常疏松，结缔组织非常疏松，那有水它就可以直接上那儿，然后呢从颜面开始，然后遍及全身，用指头再压你这个下肢啊或者任何地方啊，你压它十秒钟五秒钟以后就有可药性的水肿，很久起不来这个水肿，而且呢蛋白尿的尿出蛋白的越多，血浆蛋白降低，然后你再有高血压，那这种情况呢反复的出现水肿呢就会越厉害，越厉害的时候呢肾病的糖尿病患者呢就出现这个腰疼，出现腰疼的症状主要我们前头给大家提了提啊，一个就是肾的包膜肾盂的病变，它刺激或者张力高了引起啊内神经内脏神经的疼痛，然后呢肾脏病呢它侵犯神经也可以腰疼，最到了最后肾病的末期呢，正常生理功能的调节失去了，所以临床上呢也持续性的腰疼，像这些症状呢都是因为还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蛋白尿的流失，或者是糖尿病免疫功能的减低引起的这个感染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呢在形成糖尿病病的原因中，特别是尿毒症的原因中，第一是糖尿病，第二就是高血压的动脉硬化，第三个就是你有肾盂肾源，糖尿病病人非常容易引起肾盂肾源，本身也能够致使这个尿毒症的发生。糖尿病跟高血压，这水肿第三个症状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肾病合并高血压的有20%到50%的人，已经证明啊，高血压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早期呢，这个并发高血压者比较少，一旦出现了蛋白尿了，高血压的合并症很快就会增加，特别是长期持续性的蛋白尿，肾病患者就比较多了，高血压这个症状也比较多了。我们在讲高血压的时候也讲过，有5%的高血压是肾脏的病引起的。有高血压的病人呢，肾脏的病变产生的时间远远比没有高血压的人要快，可以使着就因为你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就使着糖尿病性肾病的进展和恶化都会快。糖尿病引起高血压或者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的肾小球的毛细血管静脉压和血液流的速度都高于单纯你是高血压的病人或者是单纯糖尿病的病人。那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它在一块儿的话，而这两个我们讲过啊，双胞胎亲哥俩经常是一个先一个后，先高血压后糖尿病，先糖尿病后血压，或者是同时都出现，那么都会使着肾脏的肾小球的这种特殊性的糖尿病的病变呢就会更进展的快。引起高血压的因素呢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原来你就有高血压，那么后来你又发现有糖尿病了，那这两个就在一块儿了。还糖尿病肾病的实质性的病变进展跟高血压的形成有特别大的关系。我们在讲高血压的时候也讲过，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然后也引起肾小球的硬化和纤维变。还有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微血管病变，有直接的关系。不管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单项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两个都存在，对微血管的病变更增加了，更增加了，这样就造成了这样高血糖造成了高灌注毛细血管性高血压。第四个呢是由于呢糖基化和脂肪化造成的血管壁的损害，血管的敏感性增加，就致使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容易发生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就把糖尿病性高血压患者所患的高血压称为糖尿病性肾病高血压， 而且呢，这个糖尿病、肾病、高血压，然后它的症状，比如你有蛋白尿，然后还有水肿，还有高血压，这就是肾病的三联症。如果这三联症都存在的话，那对于尿毒症的形成或它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呢它的预后，都起到比较不好的一些影响。所以在这个糖尿病有这两项存在的话，那么都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很好的降压，很好的降血糖，然后呢要预防自己，增强自己的免疫功能，要防止感染。这对于这个糖尿病肾病的转归和症状的减轻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灵芝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多营养的一个菌素体，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一步就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它是制药的。因此呢，对我们经常说啊，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甚至于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你经常用它来强健我们的身体，平衡我们的身体，或者在减轻和消除症状，以及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就因为它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不断的摄入，不断的进行我们双向调整，这样就慢慢的得到恢复，减轻症状。灵芝含有啊高分子的灵芝多糖，这是它很有效的一个成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灵芝多糖呢，它的好处就是它高分子水溶性，所以非常好吸收，吸收了以后呢，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全面。而对于我们糖尿病和微循环来讲，它主要是有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胰岛的B 细胞，如果它受损伤了，因为糖尿病病人呢，很多这都是 B 细胞受损伤， B 细胞主要是分泌胰岛素的，那么这个灵芝多糖，它可以主动的，只要是这个 B 细胞受损了，它主动去修复它，让它重新发挥它的分泌胰岛素生物效应够的胰岛素这样的功能，那这是糖尿病病人求之不得的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再有就是这个灵芝多糖呢，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的免疫战士增多，队伍强大，使得我们抗体的形成也速度也增强。再有还是这个灵芝多糖能够促进骨髓更多的生成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这样使它的血氧能力好。一般糖尿病病人都慢性缺氧，慢性缺氧就使得我们这个糖尿病啊，很多糖尿病引起的血管和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就加重。它可以这个很好的有这样的作用。当然像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它们可以促进我们红细胞里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长，而使和氧的亲和力成倍的增长，来改善缺氧。再有就是呢，还有就是锗元素，本身一个锗分子转三个氧原子到我们身体里又放掉，这样呢，对于我们身体的真正内缺氧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再有就是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可以促进我们微血管的瓣膜的开放，让这个微血管的血液灌注量充足，而使氧气和氧料可以得到，使这个二氧化碳呢和一些毒素能够及时的排除。这对糖尿病病人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和哪种合并症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再有就是像灵芝啊、灵芝多糖啊、锗元素啊、硒元素啊，还有这个锌元素啊，对于促进我们免疫功能的双向调整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因为免疫功能调整好了以后，它本身还有一个作用，除了它可以稳定血糖，然后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抗动脉硬化，除了这些作用之外，那么它们还有非常好的使得我们身体的清括能力增加，把身体里头一些坏的东西能够增强它，能够清除它。再有就是像这个灵芝的孢子粉，它可以促进胰腺的微循环，而使得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提高，这样对于血糖的控制，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对于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消除啊，都有一定的作用。